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嗨，大家好，欢迎嚟到呢度四海文集，港珠澳呢个节目。首先我介绍我自己先啦，咁我就系呢个四海文集港珠澳版嘅简乐夫。咁除咗我之外咧，就仲有两位主持嘅。咁其中一位就系阿猫姐， 系大家好，我系猫姐。 咁另外一位就系城邦二世祖， 大家好，我系城邦二世祖。 啊，咁就顾名思义啦，咁呢个即系我哋呢个节目咧就叫做港珠澳啦。咁点解要港珠澳咧？咁其实港珠呢个名词咧就系、是、我即系近两年，以我理解就近两年先出嘅。咁點解叫港珠呢？咁其實就係形容一啲即係香港人啦，就即係唔理政事或者唔理其他嘢嘅，咁最緊要記得第朝早啲返工，係嘛？咁你 揾食最緊要揾食。 咁平日留意嘅嘢就係、是、有啲咩劇集啊 ，TVB 節目， 同埋即係留意，即係佢睇嘅就係可能係主流傳媒嘅資訊啊，就信到嗰啲主流傳媒資訊就當係真㗎啦，咁樣。 即係用雅虎搜尋器玩微信。 咁、我哋呢個節目叫港珠澳咧，就唔係叫港珠澳大橋，港珠澳咁即係話咧，咁我哋啲港珠移民咗嚟澳洲，咁又變咗只澳珠，即係港珠在澳啦。咁我本人覺得咧，其實咧，我哋未移民之前咧，我諗睇翻我自己咧，其實都係一個港珠嚟嘅，根本就係、是。你哋覺得係咪？ 咩啊？港珠到不堪，真係，唉。 咁係咯，咁就但係我就覺得咧，嗰、那個時候，即係嗰個我哋嗰個時代咧，做一隻港珠就冇問題嘅，即係我乜都唔使理嘅，最緊要記住翻工咁就得噶啦。咁最主要原因，我覺得就係、是、嗰陣時。即係我就直頭係嗰個回歸之前移民㗎啦，咁嗰陣時啲唔使理啊，唔使我哋特別去理啊嘛。但係睇翻而家呢近呢兩年咧，即係如果仲係做一隻港豬咧，咁除非你諗住又唔如果你為咗一個有尊嚴或者你對一個未來啲期望嘅話咧，你真係唔可以做一隻港豬㗎。 梗係唔得啦，黐線啊！真係受咁多屈辱係咪先？嘢又俾人搶曬。 系咯，咁就系咯，咁近来，因为近来嗰、那个水货嗰个问题咧，其实好多人咧都已经，我谂啲由港珠咧就清醒咗噶啦，即系嗰因为佢杀到埋身啦，啲水货嗰啲水货客嗰啲影响到佢嘅生活咧，佢就根本就要即系自己都感受得到嘅问题啊。咁啊，即系讲开水货呢样嘢咧，咁因为我哋香港嘅水货对我哋影响就冇啦，即系香港嗰边影响到香港嗰啲人好犀利啦。咁但系我哋呢边其实澳洲咧。水貨嘅問題咧就嚴唔嚴重咧？ 非常嚴重啊！真係，唉， 點解影響到你啊？ 影響唔到我嘅，不過眼冤咯，眼冤算唔算影響到？真係。 系咪喺香港嗰边而家好兴咧，就抢嗰啲过年啊嘛？听讲睇新闻就系话啲金沙啲啦，咁唔知会唔会系嗰个金沙个创办人咧即系走咗啦？唔知会唔会有关？ 咁啊唔好搵死人嚟抽水，咁啊好衰嘅。不过真系咁冇计咁强国人抢香港金沙系因为香港嗰啲冇化学味啊嘛，好似啲专家咁讲。咁佢哋送礼过年就一定要体面噶啦，送啲金沙俾啲大陆亲朋戚友，咁咪祝佢哋吞金自尽落地狱咯。 唔系，听讲就算你话佢哋譬如喺中国都有万宁啊，有屈臣氏噶嘛，佢哋都系唔相信嗰啲铺头噶嘛，都系要运过去，即系好简单。你喺其实喺中国而家都有澳洲嘢卖嘅，但系佢哋都系唔会信喺当地嗰啲铺头卖，一定系要自己咁样走翻去嘅。即系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呢样？ 咁梗系啦，即系你譬如你喺商场有间百佳、万宁、惠康都好啦。你点知会唔会系 A4 噶？班友喺度 cosplay 惠康 ，cosplay 百佳，你知大陆噶啦，乜鬼嘢都假，有咩唔可以出现啦、啊？真系成班友 听讲咧，唔知系咪真嘅？之前报纸嗰啲定唔知微信嗰啲话，有啲人执翻啲澳洲品牌奶粉罐咧，入啲大陆奶粉，跟住就封翻佢，仲可以封翻系完美嘅。有冇听过呢样嘢？ 咁都得咩？喺边度收集澳洲奶粉罐啊？喺澳洲收集。 喺深圳啊，跟住啲人执翻啲奶粉罐咧，后屘点解会发现罐奶粉有问题咧？直情系嗰啲央视都有播啊，就系啲 B B 唔饮啊，即系 B B 系食得噶嘛。 咁都得。 系啊，B BB 唔飲奶。 仲聪明嗰啲动物。 系佢哋一饮，咦？点解唔同味嘅咧？啲嘢甚至嗰罐同啲罐，跟住就唔饮啦。跟住所以嗰个啊，心脏妈即刻话：以后都要去香港搵翻入去。 咁啊死啦！真系，即系抢即系抢完澳洲啊，抢香港，即系你话死唔死啊？喂，猫姐，其实咧，澳洲咧系兴带咩水货啊？ 其实而家即系奶粉就唔使讲啦，最兴啦。但系近期发现咧，好多人除咗走奶粉之外咧，佢哋对啲婴儿用品都好似好有兴趣喎。唔知道你有冇留意？ 冇留意，我又单身贵族金融财经，点会走去无啦啫？睇 B B 连嗰啲即系譬如 B B 嗰啲护肤膏啊，因为嗰啲有啲防敏感噶嘛，咁同埋有啲譬如有机啊啲B B 用品啊，甚至我见过有人抢奶嘴添啊，系好夸张。 抢奶再拎翻淘宝买，系咪？ 唔知道、啊。跟住早排 Toy for Us 半价咁执笠咁咧，又系抢到冇晒，乜都冇晒。唔知道会唔会抢晒淘宝买啦？ 且佢抢淘宝买啊，分分钟啊，佢拎一扎翻去，好啲都留俾自己用，跟住咧就整个帽。抄下啲包装，咁又自己印一批嘢出嚟啦。你知啦，大陆佬乜有咩做唔出啦。喂，抢奶粉呢就而家系咪听讲而家冇之前咁猖獗喎，系咪呀猫姐？ 而家就冇咁行囉，冇早两年。因为可能而家都有嗰啲澳洲都有最近未通过嗰啲咩 free trade agreement 嗰啲嘅。可能我觉得有啲人可能系从正途，即系多咗人会从正途咁样搵返入去，变咗少人系从即系单独咁样抢囉。但系都有啲咁嘅 case 嘅。咁发觉呢就而家佢哋唔兴抢罐装，唔知你有冇留意。 佢哋咁兴抢咩呀？佢哋唔抢罐装。 而家兴抢嗰啲包装纸嗰啲咧，即系 cos 牌啊，即系嗰啲即系 cos， 即系好似你香港嗰啲嘅黄金麦啊、low fuse 啊嗰啲咁样咧，即系系嗰啲 特惠牌、特佳牌， 系啦，特佳牌嗰啲咁咧，咁佢哋好中意抢嗰啲嘅，点解咧？因为嗰啲冇个罐咁重啊嘛，寄翻去都好赚啊嘛。 但系真系冇啦。其实而家德国都落限奶令啦，啲奶粉就惊俾强国人抢嘛，全部都扣晒警钟。咁你超级市场买都难。 澳洲真系有，佢有限购令嘅。其实我见过咧，有啲人博懵扮唔识睇英文啦，嗰啲强国人，跟住咧喺去 cashier 嗰阵咧，啲人会折翻个转头，我哋你最少要买两罐就咁咯。跟住佢哋有啲好唔知丑咧， 咁佢有咩反应？佢哋 去咪面懵懵咁收翻攞两罐啦，跟住转个头咪去第二个 cashier 俾钱咯。 但系 cashier 又唔会真系走去执行呢个限购令嘅。 唔系啊，即系佢譬如佢攞几罐咁啦，咁呢个 cashier 话唔俾佢过，就俾佢买两罐啦。咁佢咪行一个圈，行翻转头去第二条队排，你明唔明？ 你食屎啊！咁鬼无耻嘅啲咁嘅强国人真系。唉，咪但喂，但系啦，即系其实咧，我自己有一日咧，我去超级市场买嘅咧，系真系见到一条大陆妹咧，推住一车奶粉咁样去自助通道咯，咁就真系沟嗰啲自助嗰啲姐姐仔，系唔识嘢又好，唔理又好，咁运咗五六罐咁走咯，系咯，咪就 系。系啊，佢哋而家好中意利用嗰、那个我哋而家好兴呢度 self checkout 噶嘛，即系自己俾钱嗰啲系统啦。佢哋、就咁推走咯，系啊，搏唔知咯。但我试过见我咁咧，我即刻同职员讲话：，喂，嗰、那个人买咁多，咪搞错，跟住咪佢哋会出声噶，系啊。 出声， 你要出声噶，系啊，你即系你如果你做 O G， 佢哋唔会理噶。 睇啲 O G 识条铁咩？叫人出声，自己权益都保唔到。你有咩楼啊？炒到咁贵，啲水货俾强国人买晒，不知所谓。 喂，之前你叫？我唔知你嗰陣時係咪澳洲啦，因為早一兩年呢，其實紐西蘭呢係有嘈過㗎，係 BB 冇奶粉食㗎，直情。 聽講過囉。 係呀係呀，直情電視都有播埋呢度啲電視。 喂，但係其實除咗搶奶之外呢，頭先呢我哋講過話咩健康食品，咁其實強國人有食健康食品嘅習慣嘅咩？唔係就係食埋啲咁嘅維元糖啊、同仁糖嗰啲咁嘅嘢嘅啫咩？ 而家都開始興㗎啦，佢哋興嗰啲食嗰啲維他命保健品，點解咧？咪話啲身體唔好嘛，空氣差嘛。不過最興我發覺都係，如果講保健品嚟講，得蜜糖咯，蜂膠嗰啲咯。 喂，蜜糖蜂膠佢哋又點炒法咧？ 嗱，今年真係今年就好慘嘅，因為蜜蜂嗰啲又失收啦。早几年你买蜜糖咧都唔会咁贵嘅，但系而家真系炒到好贵嘅。咁有啲蜜糖你见佢唔系好贵，其实咧听讲就系咧啲 啲花失收嘛，即係俾蜜蜂采蜜嗰啲花啲 Manica 啲呢，跟住佢就买糖水俾糖水啲蜜蜂食囉，俾返啲 Manica 糖水蜜蜂食，咁佢放返出嚟嗰啲咪 Manica 嚟囉。 不知所谓，即係其实呢係但係係即係基本上等于喂料佢哋飲，差唔多咁嘅原理嘅啫。所以屙出嚟嗰啲咧，都系啲好核突嘅嘢嚟嘅。 所以你睇到周街卖咧，你好难揾到啲15度啊、18度啊。Manuka 有分度数噶嘛，即系由5度、10度、15度、18度嘅。咁你睇周街卖都系5度，其实咧，我揾过咧，5度同你普通饮蜜糖系冇分别。咁你真系话斋饮补身丸好过。 唔系啊，饮补梗系支持补身丸啦。咁本土嘅嘢，你睇个蜜头个老板嬲到成块面。都系蜂，即系都系蜜蜂，成个林则徐咁样，你话正唔正啊？即系我细个， 即系唔怪得啲人饮补身丸或者饮外国啲蜜糖，点解咧？我饮过大陆嗰啲咧，即系饮糖水。 咩啊？大陆嗰啲分钟假蜜糖嚟啊！嗰啲真系，嗰啲系啊。 除咗澳洲呢度都有卖嗰啲纽西兰嗰啲噶，唔知道你有冇见过蜂巢咁样成个咧，俾人哋就咁食嗰啲。 蜂饼即系成个饼咁样噶嘛， 系啊， 食咗有咩效用咧？成个咁强 身 健 体嘛，增强。 喂，嗰啲蜜蜂入边屙屎噶，其实谂啊， 会系嘛？会隔咗噶嘛？ 唔系啊，唉，你好难讲咁，你维持原汁原味好难讲。但系系啊，但系系咪仲有一啲啲人会将嗰啲咁嘅蜂蜜系会做药丸咁样食噶？系咪好兴食呢啲？ 蜂胶咯，好兴食嗰啲胶囊咯，蜂胶囊嘛，系啊。 系咪食完之后会好胶嘅？又系强身健体咁样？ 因为强身健体咯，舒筋活络嗰啲咯，同埋而家我见都好兴咧，买咩咧？买嗰啲嗰啲生仔营养嗰啲咧，嗰啲唔知道你知唔知嗰啲维他命咧，俾人 湿嗰啲 supplement。 系啦，生仔嗰啲 supplement 啦，成日买晒，跟住咧仲有好兴就系买钙片嗰啲咯，系啊。 哦，呢啲加拿大都多，咁你澳洲嚟嚟去去都系啲人 鱼肝油咯，仲有鱼肝油都多咯，系啊。 啲人喺边度买多啊？你啲会唔会好似奶粉咁样喺超级市场嘛？ 睇情况啦，咁睇下边度特价咯，佢哋会搜罗噶嘛。如果睇下嗰阵时缺唔缺货啦，但系好似近来就冇之前咁严重嘅，可能直从即系可以正式出口之后，同埋而家多个礼品店，周街都系嗰啲礼品店做呢啲嘢噶嘛。 讲系讲起礼品店，今日为咗做呢场节目，我特登就喺礼品店度睇。咁我礼品店我去咗边间咧？我去咗 City 嗰间啦。咁基本上系门口已经系一扎奶粉啦，跟住之后仲有啲 UGG 皮靴啦。阵间我哋会讲一讲嘅。跟住入到去就系两大牌，全部卖 supplement 嗰啲咩 glucosamine 收肥啦、维他命丸啊。鱼肝油都有啲，咁就另外一排啊奶粉啦、拍墙啊奶粉啦，跟住之后就一扎我都唔知道真假难分嘅 UGG hair 啦，系啦，咁但系其实你话 呢排有啲化妆品嘅，有冇睇到啊？ 化妆品系兴乜嘢？ 嗰啲护肤品咧，有啲有机啊，或者有个牌子 L 字牌咧，好多礼品店都有嗰只化妆品嘅，佢搵个澳洲小姐卖广告嗰只咧。 澳洲小姐系唐人定鬼妹嚟，我唔清楚。 鬼妹 Miss Australia， 我唔系华裔小姐。 个咩？我净系中意睇华裔小姐啊嘛，由细睇到大噶。喂，但系佢呢啲系咩？系咪 L 字牌嗰啲又有咩名堂咧？ 我唔知道，好似话咩有珍珠成分定唔知咩啦，系嗰只嘢。 咪搽咗个啰柚滑啲， 咪搽咗白片白啊白啊。 咁系啲强，啲强个人个个都系白晒一 Q 样咁嘅样噶，有样你睇噶嘛嗰啲。喂，但系其实除咗呢啲美白膏之外咧，系咪有只 J 字头嘅化妆品都好轻松嘅？佢哋 系啊，但系而家好多人买之后咧，嗰只 J 出咗好醒噶啦，佢唔会成日减价噶，即系以前就成日有折头噶嘛，而家都唔会成日减价。同埋好点解咁多人嚟抢咧？就算佢香港买都好贵嘅，如果你散买咧，真系好贵过呢度，差唔多成都有成倍价钱。如果你呢度买扣埋税都几抵嘅，其实。尤其是而家澳纸跌咗咧，吓 咁你香港买乜春都贵噶，咁你一大半嘢都系要俾租交灯油火蜡，咁人工都唔少啦。你睇下澳洲啲铺头边有咁多 sales， 同埋我真 系嗰啲化妆品铺头， 系个个都中意 J 字嗰个咧。佢有啲嘢系 OK 嘅，但系你话茶手嗰只，其实我觉得好普通。 唔系啊，可能啲人觉得好好 J 啦，我唔知啦，我又唔系女人啦，系咪先？但系即系你话 J 字头嗰啲，佢嗰啲系咪叫金谷水啊？ 夏天噴啊，真係幾爽嘅。我以前即係 high school 都有噴過咁樣咯，即係以前 水有啲 mist 嗰啲嘅 mist 嘛，幾好嘅嗰啲係啦，幾舒服嘅。 好鬼貴啫，阿姐。 而都唔使買，都唔使買 J 頭嘅，好多都好。你去藥房求其執隻 organic 都唔錯啦。 唔係，其實澳洲嘅 house brand 係唔錯嘅，因為我哋澳洲有一個嘢就叫 TGA 啦。咁就基本上佢對藥品啊嗰啲嘢個監管都好嚴格。 同埋係啊，同埋我知道有啲人特登係嚟執藥嘅，知唔知啊？ 點解咧？ 有啲人其實已經翻大陸住啦，佢哋話咧翻大陸同一個 prescription 拎翻大陸咧，嗰啲藥係唔同成分㗎，因為唔知點解大陸做咧會變咗 generic 咧，跟住佢哋 過期春藥就餵你班牟利食過期春藥啦。唔係啊，即係同一張藥單執 prescription， 咁呢度就 prescribe 咁樣。但係呢陣人都係有澳籍㗎啦，係咪啊？如果你嚟澳洲執藥， 咪有啲冇㗎，有啲嚟旅遊㗎咋。 但係照執俾佢。 你有你嚟睇一次醫生咯，俾錢咯。 俾幾錢到啊？ 你睇街症咁咯，起碼$50啦，係咪？如果你睇街症。 唔知啊，大佬，我呢啲 citizen 嚟噶嘛，鬼 citizen 梗系唔使俾钱噶啦，大佬交咁重税。 呢度医药分家噶嘛，你俾完钱睇医生，仲要俾药噶嘛。跟住我听讲有啲情况就系话，呢度系贵中国嗰只同一只药系贵一倍，佢都要嚟呢度买。 因为保证坚货。 系啦，我唔记得系糖尿定高血压药，总之话系买大陆嗰只食咗咧就冇效嘅，唔知点解。 唉，算啦，啲咩死人强国人，又烟又酒，又烟又酒，糖尿高血压例牌噶啦，是常识霸噶啦，系咪先？真系。 同埋即系 系啦， 同埋呢度你睇下，你买咳药水啊，你唔会自己沟噶嘛？ 唔会啦，你 off the counter 已經大把選擇啦，咳藥水係咪先？ 唔係，同埋呢度唔會溝㗎，你去香港睇醫生啊，中國睇醫生嗰啲全部溝俾你㗎嘛。 溝嘅咩？ 你唔知香港睇醫生係溝，你買 Decanifer。 咩啊？ 我 唔知 啊。 香港睇醫生嗰啲 咩 水係佢買一大支嗰啲叫做咩 chloroform water。你溝 唔 係 喎？喂，哥羅芳係迷奸㗎喎，大佬唔係 咳藥水係哥羅芳嚟㗎。跟住我有朋友係做藥劑嘅，佢以前喺香港做，跟住嚟咗做咧，跟住佢話試過咧溝錯啊，好多嘅其實醫院啲人 咁就變咗奪命哥羅芳啦。 唔係啊，你溝錯咗咧，細路仔食錯咗個成分咧，其實好大鑊啊！啲人以為咩敏感啊或者咩嘢咧，其實有時可能係醫院開錯藥。 overdose 係啊係啊係啊。 哇！咁 Q 呢啲佢唔會公布去禁住嘅係啊，其實 梗 係佢哋一睇就知。 喂，大佬公布咗有啲牟利要人头落地咯，咁嗰班有， 佢 话 成日有以前有医局嗰啲噶嘛，我以前未嚟澳洲咁有医局嗰啲噶嘛，会沟错噶， 唔系啊嘛， 即系你澳洲系唔会发生呢啲嘢噶，有啲人会过嚟就登着买呢啲嘢咯，所以 唔系澳洲多数都系成支 diamond tab 咁样买噶嘛，即系我哋加拿大就买 Buckley's 啦，你话即系如果真系 cut 嘅话，嗰啲就。加拿大啲藥就咁嘅，多數都係食完之後好眼瞓咁瞓翻20个钟。 呢度我哋瞓覺啲要 prescription 嘅，而家通常你如果譬如 BB 感冒咳咁，而家咁嘅禽流咁樣嗰啲，佢都係俾嗰啲 drop dripping 嗰啲Panadol dripping 嗰啲細路仔食啊，係啊，呢啲係原裝佢唔會溝噶嘛，但香港唔係㗎，香港溝㗎。 唉、啊，唔怪之香港， 所以其實好危險㗎。 即係我淨係記得我有好有印象咧，即係以前細個喺香港睇醫生嗰陣咧，就我記得喺藥丸咧，佢哋都係 in house 砌出嚟嘅。但係有陣時咧，你去啲咁有陣時禮拜日咁一定要去即係去啲相熟診所唔開，咁就要去一啲即係遠少少或者即係開嘅診所啦。嗰粒膠囊啊，好鬼難食，飲落去幾鬼苦啊！真係諗落都驚。 你其實諗翻香港好多嘢，佢唔係原廠嗰啲藥，佢哋即係為咗賺多啲錢啊嘛。你諗下佢睇醫生點解開咁多藥俾你，根本就你其實唔需要食咁多，佢哋開咁多，唔係佢唔可以收貴啲嘛？ 香港開日半藥添，有啲日半藥都夠膽死啦，咁咪 唔係啊？你譬如傷風感冒，你依度就係求其叫你 Panadol， 你翻香港你一感冒，哇開4-5隻藥俾你啦，係嘛？ 嗱，跟住之後再叫你驗血啊，話你呢樣嗰樣啊，賺。 所以點解其實有啲人嚟咧，佢哋唔單止走水貨。是顺便咧检查身体啊，买埋药噶，有啲 加拿大都有，加拿大都有，加拿大包每年验一次身嘅，咁睇下有咩高血压呢样嗰样咁。 唔系，我唔系 讲 citizen 啊，即系就算啲人嚟旅游，有啲系咁噶，因为佢信得你个医疗系统嘛，系啊。 唔係俾錢唔緊要喎，係啊， 都有聽過啲 non-citizen 係嚟澳洲醫皮膚癌咯，因為你知澳洲醫 melanoma 咩即係醫皮膚癌嗰啲真係首屈一指，因為個案多嘛，好多嘢可以參考嘛。咁即係其實呢樣嘢，我對我哋澳洲嘅醫療系統係非常之有信心。 但係佢濫，即係佢起碼佢有個制度，就係話呢啲要收幾多錢啊？等你唔好亂咁濫用啊！ 有咁即係你 有個機制咯，起碼即係你好多嘢同，但係即係我但係覺得水貨方面，佢哋又好似冇乜嘢實質去做你，即係佢哋又唔覺得係個問題。唔知你唔 覺噶？因為即係唔影響主流社會嘅民生啊嘛，因為。澳洲嘅唐人，即係難聽啲講，亦都係澳豬，即係佢係會話啊，好多水貨鋪啊，好多人，好多強國人啊，但係佢哋都乜都唔做，又唔會同 council 講，咁你啊唔使知佢會同 MP 講啦，咁你咪由佢塞人塞車，班友喺度拖夾遊行咁樣，咁係冇人理嘅呢件事。系咪先，马姐？ 会唔会佢哋因为主要喺啲旅游区，所以佢觉得诶冇乜所谓啦，都系旅游区啫。你啲鬼佬都唔会去嗰啲区噶啦。 鬼佬除咗翻工之外，咁又真系好少去 city 嘅。即系你话真系后生仔出去劈酒啊嗰啲咁零计啦。但系你话 family 嗰啲有几可出 city？ 大佬， 但系佢唔系除咗唔系 city， 而家你周围都有嗰啲礼品店咧，喺嗰啲咩 Chesswood 啊、Hershey 啊、Burwood 啊，周街都系 都有啊。嗰日 Eastwood 啊嗰啲系 咩 ？Eastwood 但 Eastwood 啊，净沦陷咗啦。嗰、那个咩系咪咩条大街嗰个摩强国人资本嘅入边强入边系简体中文 sign 嘅大佬沦陷咗啦，神早真系 好正我嗰啲礼品店而家系全部包机，知唔知而家做到咧？连咧有啲药房都帮人哋做埋呢啲嘢。 我药房代寄成日都有噶啦， 系啊，唔系间间有噶嘛？之前而家好多都有啊。 唐人嗰啲而家好多都有啦。你话即系 Chatswood 嗰条大街嗰几间都见到有啦咁。咩代办速递7.5kg咁样，系咯，有啦， 系啊，同你执埋药咁，我真系好似 咩？佢翻装咧寄啲空药盒嘅啫，跟住之后咧班白痴仔， 咁会啊？ 咩点知啊？喂，大佬咁黑吃黑系咁噶，寄翻强国可以老屈中国海关挞噶嘛？关我差事啊？系咪先？ 不过真系嘅，香港啊呢度啲药系靓啲，我都觉得系，即系佢原装得嚟系靓任何嘢啦，成分啊，各方面都系靓啲。就算你买嗰啲有啲叫 generic 嗰啲咧，本地嘅 generic 咧系比较靓啲嘅。 即系呢度连系即超级市场，即系 C 字头、W 字头都有自己出药，跟住之后又平。基本上你睇成分系即系你，譬如你真系走去食 branded 嗰啲，系可能多几只成分，可能会即系医你呢样、医你嗰样咁样。但系你 generic， 你 paracetamol 全部一 Q 样嘅，系咪先？ 系啊，系啊，但系同埋睇多唔多杂质嘅啫。呢度啲系，我觉得 O K 嘅，系比较。 唔系咁呢度始终我哋对 T G A 有信心嘅。咁你始终唔系 C F D A 啊嘛，C F D A 系惊到连 G S K， 你听过啦，早排又话 pull out of 呢个中国咁样，系咪先？咁即系基本上嗰啲系，即系龙门啊，任佢搬。我分钟真系搬到咩？搬到 Newcastle 都得啦。咁呢度唔会噶嘛，系咪先？真系， 呢度起码冇咁离谱，大佬人命嚟咯。 唔系你对基本国民嘅尊重啦，即系你食物安全、药品安全把关把得唔好，咁即系你唔好做国家亡国算啦，真系。唉，喂，但系其实除咗药之外咧，食品啊嗰啲嘢有冇走啊？佢哋 食品其实而家都开始发觉有啲会有嘅，你睇下礼品店都会有啲食品，咩有机食品嗰啲，唔知有冇见过？ 有机食有咩有机食品 咧？譬如嗰啲果仁啊，嗰啲咁嘅嘢咯。 果仁，但系果仁有啲重、啊，寄翻去有钱赚咩？好重噶、啊。 咁可能睇边只果仁嘅啫，系嘛？ 唔知啊，但系我而家其实睇到咧，有一个就即系我谂大家都会成日食噶啦 ，Tim Tam 佢哋都话要走翻去，系咪啊？有冇听讲过？ 可能多味嘅话， 咁又系呢度有 peanut butter， 有 double glaze， 有白朱古力，有 red velvet， 咁真系香港同埋大陆都冇。同埋啊，香港嗰啲 Tim Tam 啊，系强国做嘅，唔怪之卖咁平啦。以前嗰啲澳洲做嘅，真系大佬。有一次我上年喺香港旅行，跟住买包嚟食，跟住以为地利店即系地铁站有得食啊，顶佢个肺！强国做以后唔买啊 ，ban 啊，真系。 喂，我想问下你，而家正常嚟惠康百佳有啲咩唔系强国做？咁都冇乜产品唔系。 有嘅，不过即系个价钱系贵到你都唔想买咁咯。 系、哦， 即系你来佬货一来佬啊贵噶啦，咁但系好搞笑噶，我今日先喺度睇饮食男女，咁就讲日本啲拉面铺，佢就话自己咧。就不惜工本用呢个美国嘅梅头肉嚟做嚟做呢个拉面叉烧，你话好唔好笑啦？间嘢喺香港开，但系竟然要沦落到搵美国嘅梅头肉，唔知雪咗几耐嘅嚟做拉面，你话好唔好笑 啊？佢嗰啲噱头嚟嘅啫，都唔知系咪咧？可能系美国种嘅牛嚟噶嘛？我听过就有传闻就话咧，香港未有啲咩澳洲牛肉嘅。其实嗰啲澳洲牛肉咧系蒙古养噶、哦， 蒙古乳牛咁样样， 嗰啲 种 系澳洲牛，系澳洲牛种嘛。跟住啲 friend 话边有咁平啊？如果真系澳洲运过嚟，佢系将澳洲嗰啲种拎咗翻中国养大咗，嗰啲系澳洲种嘅牛，咁系澳洲牛嚟嘅，不过拎嘅花头样。 唉、哎，算把啦。其实咧，日本咧好多鳗鱼咧。都系呢个叫做系呢个大陆养噶啦，所以都系算罢啦，真系。 我哋讲下，好似越讲越远去咗食物安全。 喂 ，anyway 啦，喂，我哋暂时我哋休息一阵先，下集翻嚟就讲啲强国人点样运水货翻大陆，好唔好啊，猫姐？ 哦，好冇问题，好好，下 休息一阵先，好，下次再倾，拜。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喂，猫姐，头先我哋讲咗咁多种水货啦，即系都系讲啲食得落肚嘅嘢啦。有冇啲唔食得落肚嘅嘢，我哋可以讲？ 记唔记得早几年好兴咧嗰啲boot 啊？ 咩 boot 啊？麻甩佬唔着 boot。 UGG 嗰啲咧。 嗰啲着咗成个盾胎咁嗰啲，啲女最中意啊！ 啲女最中意噶嘛？ 啲女最中意噶啦。 唔知你有冇听嘅话咧？只 boot 咧，其实本身即系佢写住 made in Australia 啦。其实只不过咧系佢入塔啊，同埋咧入边啲毛系嗰啲羊毛，即系澳洲羊毛嚟嘅。但系嗰、那个对鞋嗰啲面头啲皮咧，其实唔系澳洲，唔知你有冇听过咧？ 咩？咁嗰啲系边度嚟嘅？ 嗰啲听讲系中国嗰啲咧，剥湿只剥湿只貂系夹硬掹出嚟嗰啲喎。 剥湿只貂咁重口味，咁啊肯定咁剥更加用啲好唔人道嘅方法咁剥块皮出嚟啦。 系啊，因为睇嗰咩 pattern 啲影过咧，就话嗰只貂要震下咁未死剥出嚟咧，咁先至够新鲜嗰块皮。如果咪有尸斑咧，唔卖得噶咯。 咁鬼变态，即系啲咁无啲咁鬼无耻嘅行为，同啲有即系之前大埔街市卖猫皮嘅分别，有冇冷血嘅啫？ 跟住话嗰啲 UGG 咧，好似话一隻雕都唔够嘅，要起码几隻咧，剥湿几隻先够做一对喎。 真系雕乸声嘅大佬，我真系寻啲雕惨。但系而家冇咁兴咯，系咪啊？呢啲嘢 而家冇咁兴咯，咁咪好多死少啲雕咯。 吊喇声 ，anyway， 喂，但其实咧，UGG 呢啲鞋咧，即系我睇翻少少资料咧，其实呢啲鞋原本唔系设计俾你喺室外着嘅、哦，其实系俾你冬天喺室内好冻咁样围炉取暖咁样着嘅、哦，有冇听过啊，猫姐？ 系啦，因为以前个底其实咧而家改良咗嘅。同埋你睇到嗰啲皮啊各方面啦，根本佢个制作咧唔系为室外而设嘅，其实你一睇就知噶啦。 系啊，因为其实以前咧，即系以前其实啲女仔 friend 都有啦，因为个底就真系一块，佢哋一块原皮咁过嘅，咁下边就可能即系车多几块皮咁样，基本上就系 唔預咗俾你喺室外行，唔預咗俾你磨蝕，唔預咗俾你濕水咁咩？但係佢而家其實就改良咗少少啦，出咗啲有生膠底嘅咯，係咪啊？ 係啦，而家都好多款嘅，除咗有咩飛色嗰只之外咧，有唔同顏色啊，唔同款嘅，唔知你有冇留意啲禮品店有一大人有細路啦，有家庭裝咁樣噶。 冚家着呢個雕，冚家雕真係。喂 ，Annie， 喂，但系而家冇咁兴咧。但系系咪之前你系咪讲过话，即系之前前几年佢哋去啲欧特莱斯扫货扫得好严重？ 系啊，去我哋嗰啲 DFO， 即系好似嗰啲欧力特卖场咁啦。 欧特莱斯啊，啲强强叫做 系嗰啲一冲落去一停咗架旅游巴啦，一冲咧，啲人系白出一声，第一档就走落去 UGG， 其他嘢都唔睇就冲落 UGG 抢。 咁佢係抢咗自用啦、啊、即係好似啲牟利买十几档十几盒金沙自用啦、 啊、 定係拎返去炒。 有啲就係拎即係帮人拎定唔知咩啦，因为佢好多产品其实佢唔止鞋㗎，唔知你知唔知啦，譬如啲锁匙扣啊，好多款嘅。 皮带都有，褛都有。 係啦係啦，乜都有嘅。咁嗰啲人咪狂扫囉，即係可能鞋就佢哋未必会话扫咁多，都係买嚟自用啊，或者帮啲啲亲人啊向你扫嘅啫，但係佢会扫埋其他产品囉，係啦。 嗯，但系而家咪都冇咁兴啦。 而家冇咁兴啦，而家平好多啦，同埋你都知啦，同埋好多假嘢啦。 哦，假嘢周围都有啦，咁因 为有啲假得好真噶，你见过未 ？UUG 我都见过。 咩啊？咁你 New Balance 啲人都话新把撚啦、啊，咁一样啫嘛，真系New Balance 喂，但系咧，其实佢假嗰啲咧，真系。点解海关又唔再捉佢？因为其实我睇到 City 咧系好多系卖假 UGG 嘅铺头噶，佢真系写明系 UGG Outlet 咁样噶，点解海关唔再去捉佢咧？ 系咪跟住储咗中文噶，冇英文噶嘛？ 唔系啊，佢有佢咁我唔知咯，即系有啲就即系摆明系回国礼店，跟住之后一扎粉红色啊、紫色啊嗰啲咁嘅校色咁样。 啲差佬海关好懒噶嘛，如果你冇人告发，佢通常都唔会拉呢啲人噶。 咁嗰班友平时喺度做咩？喺度睇 hockey 啊？唔系，我睇 可能饮咖啡咯。你啲差佬，你点样成日斋杯咖啡咧？ 喺度睇 cricket， 成班鬼佬不知所谓。 行必都要饮杯咖啡，咖啡我真系香港未见过。 哦，咁好过香港嗰啲行下下必可以拎支棍出嚟打，无啦啦就搏插啲学生。似佢个帽佢真系，唔好讲咩咩嘢啫，必遭天谴嘅咩人。就系 anyway 啦，讲翻呢个名牌啦，咁。除了 UGG 之外咧，咁强国人喺澳洲仲有冇扫其他服装名牌啊？ 而家近年就少咗啦，以前最中意嚟到买 Burberry 啊，买埋晒啲 LV 啊啲咁嘅嘢咯。跟住我问过啦，即系八卦问佢哋啊，点解唔系大陆啊啲咪有咯，使乜嚟呢度买啫？跟住佢哋话，就算大陆有专门店，佢哋都唔会信得过嗰间专门店嘅名啊。 即系又惊系班友 cosplay 爱马仕专门店。 就算佢明知嗰间嘢系 LV 嚟开嘅，佢话咧惊嗰啲职员换啲假货卖俾佢。 咩啊？即系成班人喺度 cosplay， 我今日 cosplay LV， 唔系 cosplay 啊！嗰间店系真，嗰间店系真嘅。咁、啊、但系啲职员换，你有咩偷龙转凤？ 你算啦，以前香港都有呢、這个LV 职员买 LV 袋，即系讲紧嗰啲纸袋啊，拎上 Yahoo 拍卖场买啊，嗰班友啊最叻做埋啲咁嘅嘢，其他嘢又唔叻，真系。喂，但系即系冇啊，其实加拿大同美国都系咁，都系强国人同埋啲港王，即系我都系港王嘅其中一员啦，就九冲呢啲 Outlet 啦，咁喺 Outlet 有咩买咧？咁就多数都系就Gucci Outlet 啦 ，Gucci Outlet 几平噶啦 ，Burberry Outlet 啦 ，Burberry Outlet 就买袋买呔嗰啲啦 ，Prada Outlet 又系都系好平嘅，咁即系买袋咁样。咁以前就即系而家香港其实都唔系好兴噶啦，咁就 Y3 啦 ，Y3 系 Adidas 同埋山本耀司出嘅一个 crossover 啦，咁嗰阵都兴嘅。咁再之前早十年啦，仲走去興着街牌，再去着 Stussy、着 Supreme 嗰陣，基本上係成扎香港人潮同就落美國掃貨，咁就寄返香港咁咯，係咯。喂，澳洲啲水貨客點樣運貨返大陸？其實嗰啲嘢 係你係咪又好似你話你有啲你俾人碌唔係佢啲劫神碌嘅經驗係咪？可唔可以分享下？ 梗係有啊，咩啊冇啊，咪聖誕悶啊嘛。公众假期咪去 DFO 做勾咯，咁去勾下勾下，咁咪 咁佢嗰度有架免費穿梭巴士去呢個火車站，咁就去個 outlet 嗰度噶嘛。咁咪成班友，成班強國大叔啊、阿嬸啊，咁咪力竭九衝咯，咁咪一嘢衝埋嚟咯。咁都算啦，其實都即係比香港俾人揾劫碌，又算係啲乜嘢咧？係咯。喂，大喂班友仔點樣運水貨啲嘢翻大陸㗎？ 多数其实睇到啦，其实好简单嘅，你上淘宝就知噶啦，好多都系即系点讲啊，逐件寄翻去啦，留学生好多呢啲嘅，咁有啲人咧就系、是、譬如翻开回国啦，咁或者托人啊咁带翻去咯，系啦， 又、 其实最多就系寄咯，你睇到啲哇啲礼品店基本上间间都有个代寄嗰啲咁嘅嘢噶啦，系咪？ 又系，但系即系，喂，但系譬如你话啲嘢好重咧，咁其实嗰啲奶粉啊，嗰啲咁嘅食物啊，佢卖出去亦都唔会卖好贵嘅啦，咁嗰啲钱 好贵噶，翻去卖呢度，譬如20蚊一罐，我唔知你识唔识朋友，譬如特价咁啦，嗰啲 K 字嗰啲金装一号咧，可能都系讲紧22蚊澳纸咁啦，22蚊澳纸即系维嘅港纸嘅钱啊。22蚊好似 咪成六咯，成六咯， 成六都系200-203蚊一罐系咪？ 系啊。 佢如果寄翻去卖咧，中国卖到400-500蚊人民币一罐嚟噶。 食屎啦，唔系贵。 你贵啊？佢哋唔觉得贵噶嘛？喂，咁佢寄翻度赚嘅系咪先？我计埋运费都系200蚊、200零蚊一罐卖400蚊，系咪好赚先？ 我唔怪，唔怪之啲强国人喺呢度抢晒我哋啲嘢，不知所谓。 好贵噶，而家啲奶粉，所以佢卖 Coast 牌仲好赚啊！你嗰啲黄金乜牌，你而家讲紧呢度卖几多钱啊？都可能都系特价嘅时候，有时5蚊包我都见过有。 但系嗰啲奶粉系咩？冲俾大人饮定冲俾细路仔饮？ 细路仔饮多，但系即系佢等于你买3-4号嘅奶粉咁啫嘛。咁因为如果你买罐装嗰啲3-4号，10几-20蚊一罐噶嘛。 系啊。 即系罐装嗰啲啊。如果你买一包包石子嗰啲咧，平时唔特价都要700蚊一包咁样嘅，特价有时5蚊我见过有嘅。咁但系佢买翻去可以买成10几蚊嘅，你系咪仲好赚？佢寄翻又轻、啊，佢寄翻又轻、啊，系咪先？ 又系就系冇啊！但系其实呢度系多数都系搵空邮寄翻去啦。加拿大就有少少唔同咯，加拿大其实都系颇为依赖人力翻去咯，因为。加拿大始終遠咧，你嘅油費都貴，但係人加拿大係多大陸人，而啲大陸人咧就真係長期流動嘅，即係呢頭住幾個月，嗰頭住幾個月，咁嗰陣基本上已經運咗大扎嘢翻。 會唔會你哋個油費比較貴啊？ 油費貴嘅，因為燃油費貴啊嘛，好遠噶嘛，你諗下喎，飛10几个钟喎，你話遠唔遠啊？ 係。同埋呢度可能有啲公司成日幫人哋入埋倉咧，會平啲添咯。佢做大落嘛， 集运嗰啲咁样， 系啊，集运咯，系啊，即系啲 coupon 运输嘅 coupon 咁。 唔系啊，但系呢啲佢都系3-4日到到噶啦，系咪啊？ 系啊，但系问题就系你唔系随便你可以做到有阵时，因为佢哋会扣关噶嘛。如果你做大落 嘅，系啊， 系啊，系啊，好多呢啲咁嘅水货佬，佢哋都系淘宝一两罐咁慢慢寄翻去嘅。 嗯， 系啊，因为我听讲过，如果你一次过寄40-50，系啦，你寄40-50罐咧，佢会扣关噶。 咁 P K 系啊， 因为喂，但系咧，即系我都知呢澳洲咧，就呢几年就开咗 Costco 啦。呢度澳洲有冇啲蝗虫去扫货啊？因为加拿大好乸多蝗虫去 Costco。 实有嘅，但系呢度 Costco 始终，我觉得你睇你买啲咩咯。如果你话买啲生果啊、日用品啊，或者你嗰啲咩保健品咧，始终都系我觉得药房比较齐啦，同埋价钱都比较好嘅。即系睇你买啲乜嘢，系啦，睇你买啲乜嘢。同埋佢 Costco 系比较美式啊嘛，啲嘢。即系呢度啲人唔系好接受到咁大包，有时系啊。 系，因为其实即系讲翻加拿大嗰边啦，加拿大嗰边就。Costco 系你啲价增盏系乜嘢啦？即系啲强国人喺度狗冲价增盏噶嘛？咁佢咪就系卖一样嘅嘢咯？咁咪 咁其实澳洲呢边礼品店咪好似嗰啲价增盏咯？ 系啊，但系其实又冇乜强国人走去狗冲噶喎，礼品店。 通常佢哋呢啲系打龙通噶啦，同嗰啲旅行团好多都 即系做定点旅游区。 系啦，计人头噶嘛，收钱噶嘛。 喂，但呢啲咧，我唔知道你平时有冇留意，其实 Parramatta Road 咧有加几间大嘅都系 Botany Road 嗰度有一扎咯，我发现。 系啊，嗰啲镜头啊嘛，你睇得出，睇得知啦。 但系嗰啲系咪都系强国人开嘅咧？大嗰啲，即系细嗰啲，不嬲都系强国人 開。有香港人开噶，有香港人开的，即系嗰啲旅行局，好多系嗰啲诶呢度当地嘅旅行社自己开埋咁样咯。但系 local tour 嗰阵就顺便做埋咯，系啊。 即系接待你之余，仲要锯你一笔。 系啦，咁样咯。 咁衰格嘅嘢，我真系做唔出啊！ 诶，乜嘢都人做咧，世界系啊。 喂，大啦，即系有 boot 啦，有名牌啦，电器产品有冇人兴走翻大陆？因为其实呢边啲电压系啱过我哋加拿大嗰边噶咯，因为呢度 同埋呢啲系 open source 噶，嗰啲机冇锁噶。 系啊， 你哋嗰边啲机有锁噶嘛？美国佢哋好，佢哋知道美国同埋加拿大有锁啊嘛。 系啊， 其实 iPhone 4、iPhone 5都有人炒过，拎翻去炒系赚钱噶，但系 iPhone 6就赚唔到咯，系啊。 因为 iPhone 式小货嘛，咁咧系好多时系台机就有，但系汤机，你汤机美国都系上几个月至出啫嘛。 佢好，佢 Apple 好正，今次惊你啲人炒水货咧，佢就唔知几个地点同时一齐，同埋要你订。 I reserve 咯，咪永世都订唔到咯。即系你买部汤机，你唔系跟台机二买台机，我就咁行入去咁电信商咁问有冇。 因为上次 iPhone 5咧，佢直情系得几个国家有嘛。 系啊， 系啊，咁变咗佢啲人咪要抢咯。譬如佢要嚟，佢好似我记得 iPhone 5要澳洲仲快过香港有。 香港咧抵死嘅，香港成日咧即系咧以为自己系世界嘅即系头几个有得卖嘅地方啦。咁其实咧次次咧苹果咧都系唔会俾你有咩嘅，益咗自己美国加拿大啲乡里先啦，香港行一边啦，真系。但系冇啦，嗰阵啲我据我所知就系加拿大炒 iPhone 4、炒 iPhone 5、炒 iPhone 5S 系。之前嗰几日排队咯，喺电器铺门口排队咯。 但系据我所知，而家澳纸跌咗嘛，咁都会有人系会呢度带翻啲 iPad 翻去，因为你扣完税其实都系抵嘅。 扣完税几多 percent 税到啊，猫姐 ？10% GST 嘛。 咁你话回完税都抵嘅，但系就iPad 有冇国际保养我唔系好清楚啦，但系 iPhone 就冇国际保养噶咯，所以基本上系平少少，但系冇保养，咁你跌过， 诶，佢都玩几嘢就算噶啦，系嘛？啲 iPad 都成日转款噶啦。 但其实你谂下呢啲，好快跌爆 mon 噶，好快跌爆个 screen 噶。 佢咁佢翻去搵人维修都唔系好贵啊 ，mon 嗰啲就。 算啦，一班牟利上阿里巴巴投个假 screen 落嚟，跟住之后咪冲凉跌落去电死自己咯，几好啊，应有此报啊，电死多几件啊，唔该真系。 系喎，呢度系喎，呢度其实假货多唔多？你有冇见过咧？即系譬如 iPhone 假 iPhone 假 iPad 有冇见过咧？ 我就系成日见到啦，啲商场，我谂你都有留意到啦，商场而家好多系嗰啲整手机啊，整 iPad 咁。咁你话啲零件咧，我估啊假噶啦。但你话成盒系假咧，我就未见过。我琴日去 Cabramatta 见到有啲手机铺，咁可能嗰度会有咯。你又有咩睇法咧？ 唔系，但我觉得呢度啲假货咧系假得好假嘅。 咩啊？ 你喺香港南寮街嗰啲假 iPhone 咧，假得好真噶。 其实讲翻香港，佢前个上个礼拜只有一单 case 就系、是、班友收啲 iPhone 5翻嚟，换过个壳。之后就当 iPhone 5S 咁买，咁咪俾人放成日买到咯。因为一揿星井零六星，咁系喺度教下各位听众啦。你开个 IMEI 出嚟，基本上系由唔对盒咁嚟一睇就知噶啦。同埋大佬无啦平几嚿，肯定有啲嘢啦。又即系喺啲咁奇怪嘅铺头度买，系咪先？ 唔系，但系而家啲人中意买 iPhone 6 Plus 噶，佢哋唔中意买 iPhone。 大佬 iPhone 6 Plus 叫 Big Six 啊嘛，大六啊嘛，咁梗系啱晒，因为强国口味啦，最好土豪金添，真系。 系土豪金。 喂，但系其实啦，你话即系讲起手提电话咧，我前几日咧喺 Chatswood 咧，华为有一档大嘢喎，喺中庭嗰度。 系咩？我好耐冇落 Chatswood， 我真系唔知道。 我见到有华为，有 OnePlus， 真系大。之后咧，隔篱有间 Royce 嘅朱古力铺，我真系以为自己去咗华强北路咯。 但系好奇怪嘅，呢度啲人系唔中意华为嘅，就算强国人爱国，佢哋咁爱国都用苹果嘅，好中意。 咩啊？咁佢哋要威啊嘛，咁佢哋即系。 啲人點樣曬自己有幾部咁咪寫人蘋果咧？啲女女啊，即係最中意咧，就喺呢度鏡度自拍，咁就多數一定係露部咁嘅，即係露事業先不特止啦，跟住露部咁嘅金色six plus 咁土豪金咁樣，咁啊自然就好多宅男就俾 like 啊，點一個啊讚啊咁樣噶啦，啲強國妹妹最中意噶啦，真係。喂，但係冇啊，但係華為呢度其實冇啊，華為佢呢度有個大 office。 少人用㗎喎，我覺得呢度即係唔興嘅呢度。 頂佢，但係佢乜嘢啊嘛？佢 水貨都唔興走呢啲啦。 唔係，佢必中咗 TGA 個 contract 啊嘛，所以啲 modem 盒而家全部揾華為㗎啦。不過呢啲遲啲先講啦，今集就講翻水貨啦，係啦。電器產電器產品就除咗蘋果都冇㗎啦，因為 Samsung 其實係炒唔起嘅。呢度其實係反而多 Samsung 嘅，我睇到係即係電話嗰啲。系啊，呢度多呢度几多 Samsung？ 喂，走钱算唔算系水货？ 咩啊？走钱梗系水货啦！你有啲咩？你有啲咩见解？ 唔系，我听讲系咪即系话有试过发现，即系呢度未限入一万蚊嘅？ 系啊， 系啊，出境都系一万蚊限制噶嘛？ 唔系啊，基本上你唔报系冇人查你噶。 系啊，但系唔系而家啲 X 光会有啲会照到嘅，有啲人俾人照到啊。你唔报，跟住佢照到有旧取钱嘅嘢，跟住佢会搜你嘅。 咁搜咗点咧？系咪要俾手续费咧？定系充公咧？ 好似要申报咯，即系话你有咩，跟住佢会罚钱咯。系啊，你唔申报嘛？ 咁即系唔可以好似对赌神咁带呢个瑞士银行7000万本票咁周围游啦。 我本票我唔知查唔查到啦，系啊，但系我讲现金啊，你都知强国唔用本票，用现金噶嘛。不过而家佢哋好多用银联噶啦，而家佢哋系 咩啊？银联啊死啦，大佬！而家去到边度都周围都系银联，基本上周围即系佢哋基本上走即系走钱，话都冇咁易，真系。但系走钱出嚟，佢哋系一大捆一大捆现金。其实加拿大都有嘅，加拿大咧即系见过啦。因为嗰阵我就去买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有我中意玩车嘅，咁我放自己啲二手车。嗰班友真系一捆一捆咁样现金加币咁样电召过嚟嘅咯。即系佢系点样 work 咧？佢系譬如由我假设即系我放嘅车放30000蚊咁样啦。跟住之後，佢就會 call 一條友嚟，咁嗰條友多數係啲咁嘅奇奇怪怪啊、古古惑惑嗰啲咁嘅樣。跟住之後咧，就係啲咁嘅超級市場嘅袋，就攞幾捆嘢出嚟，入邊就有三皮啦，咁樣。 嗰啲紅白藍咁樣係咪？ 係啊，即係貓仔呢邊係咪都係咁樣噶？ 都聽講話咧，有人係成夾咁樣攞過嚟。 但系即系佢系嚟咗之后，佢系交俾钱庄噶嘛，叫钱庄帮佢保管噶嘛。 同埋有听过话系透过嗰啲汇，你知唔知咩西联嗰啲咧？有听讲过系咁样。 咪就系因为佢西啊嘛，系啊，点啊？ 喺西联嗰个提款咯，系啊。 咁西联系咩啊？嘛，西联系快嘛，但系咁同埋西联佢难 track 啊嘛，你唔会再无啦啦再查西联啲 transaction 噶嘛，但系银行。我啲有根有据噶嘛， 系啊，唔系都会而家都会查，但系始终西联咧，唔知点解好似个例系唔同嘅，比同一般银行咧，因为佢只不过做汇款啫嘛， 系啊， 系啊，跟住佢手续费特别贵，但系都好多人用噶嘛，你觉得好奇怪？ 咁啊，咁梗系有啲不可告人嘅秘密噶啦，唔怪啲 chat 咁鬼多西联啦，成班西人喺度狗冲，真系不知所谓。 跟住好劲喎，嗰啲人提款可以，你要咩币都有噶喎。 唔系咁，佢即刻咩啫嘛？用佢个汇率度兑翻你啫嘛。咁佢手续费嗰度赚你一轮， 但系通常我 见 到多就系由中国或者由亚洲国家走入澳洲咧，就多过由澳洲走翻入中国。 咁梗系啦，你抌啲钱落个黑洞度做乜啫？攞唔翻，抌落去。 但系你有冇听过咧？走水货咁啦，即系呢啲系一啲个人啦。但系你有冇听过咧？澳洲其实有走啲废料翻大陆，有冇听过？ 系咪嗰啲电子废料嗰啲啊？ 电子废料啊，医疗废料啊，垃圾啊，垃圾船啊嘛。之前电视都做过啦，系啊。运去啲亚洲国家，系啊系啊，运去啲亚洲国家嘛，系啊。菲律宾都有我揾佢系， 但系佢但系佢运去澳洲亚洲国家嘛，咁大陆买嚟做咩咧？买啲废料， 佢咪循环再用咯， 咁都得， 系啊，有啲可以用翻噶嘛，咪执边啲用得咪执翻嚟用咯。 譬如废车胎嗰啲，佢哋可以执翻嚟。有冇睇过车胎牛奶噶？有冇睇过？ 咩嚟噶？唔知道。 吓、啊，你唔知道啊？你唔知道大陆有啲牛奶系搵车胎提炼出嚟嘅咩？ 唔系啊，马点提炼车胎牛奶？ 跟住佢好劲嘅，我睇嗰个 video 咧，佢本来黑色嘅车胎咧，佢唔知点样搵啲化学嘢沟咗之后咧，整翻出嚟会变白色咯，系啊，嗰橡胶嘛，系啊， 系啊嘛，真系。喂，但系酒水货啦，即系有冇影响民生咧？即系其实琴日香港就新城市广场驱黄啦，又差佬搏湿啲僆仔啊，又有人俾人拉啦，跟住之后又喺个商场入边喷胡椒喷雾啦，啲记者都俾人喷到啦。 其实就我觉得系咁样嘅，即系你澳洲咁，佢有个 FTA 之后咧，你咁话得即系起码都唔会咁，即系佢明运翻去，即系其实系个政府都有关系嘅。你个政府你可以规范佢哋嘅，其实我觉得唔知你系咪有咁嘅感觉，即系其实系个政府做出嚟嘅。 規範就冇乜噶啦，但系即系而家可以光明正大咁样运咯，而家变咗。 唔系，即系个政府其实可以，譬如整某啲区系专门提供呢啲货俾佢哋嘅，咁佢哋咪唔使特登走去真系运咯，喺嗰度买啊，你集中去嗰度买啦。 咁基本上你同香港喺落马洲话整一个边境水货客系冇分别噶，其实都解决唔到件事噶。 唔系，咁佢哋咪喺边境做咯，咁你唔会影响到其他区啊嘛，你专门个区就系嗰啲人嚟噶啦。 系咁叫佢拱晒去呢个 Alexandria、Saint Peter's 嗰啲咁嘅废仓度自生自灭。 系啦， 冇搞到我哋呢啲咁嘅村民嚟啫。 不过我觉得最大影响喺澳洲就系其实即系会对嗰个好多影响就系，譬如你嗰啲铺租咁又拉到贵晒啦，咪你即系好似香港啲药房咁啫嘛。咁同埋你讲真对个就业都冇乜帮助，你水货店请到几个人啫。 系啊，即系其实原本嗰个铺可能好地地做下餐厅，咁你做 family restaurant， 啲阿爸阿妈可以带啲细路仔去食嘢。你而家变咗水货铺。整两个北姑喺度看铺，系咪先？你盘数肯定系假噶啦，你有咩人就去卖嘅啫，系咪先？ 系啊，咁即系其实你都会影响啲小生意咯，我觉得有影响噶，都冇话。同埋你变咗条街，啲正常人都唔会行啦，系嘛？ 大佬， 太多水货铺。 大佬，你成条街都系简体中文，啲鬼佬点会走去行啊？唔玩啊，真系吓死啦，系嘛？真系。即系人哋喺呢度大，即系咁讲，你尊重翻本地人，啲香港人就系唔中意旺角啊、铜锣湾嗰啲变晒药房、变晒 LED 灯。咁我好相信喺度住嘅澳洲人，甚至系移民，亦都唔想睇到系即系以前系咁，你即系 high street shopping， 跟住之后而家变咗。 但系而家最担心唔系呢啲嘢，我最担心系啲西人咧会有种族歧视嘅，就系你太多呢啲铺头啊。 我其实觉得已经有种族歧视嘅啦，即系嗰班友系即系都黑黑面噶啦，见到啲。 因为我试过同新人朋友讲，佢话我唔系想歧视你，系你哋开埋啲咁嘅铺头歧视我先。 唔系啊，西人朋友，我同啲西人同事讲咩啊？讲 Chatswood， 佢哋好嬲噶，即系喺度话太 Asian 啊嘛。跟住之后我就话，其实又唔系好 Asian 啫，比起加拿大，其实澳洲都好湿湿碎，跟住佢哋好嬲咁样咯。 系，其实佢哋话冇嘢，但系个心里边其实都系唔妥噶，我觉得。 梗系唔妥啦，大佬，即系其实好似香港人咁样，原本静静地，你搞到有镬粥，咁啊，梗系好嬲啦。咁唔怪之要用武。要勇武驅黃保呢個捍衛沙田啊！喂，係咪其實都節目時間差唔多係咪，貓姐？ 係啦係啦，或者我哋下次節目時間又可以再爆多啲嘢啦，關於澳洲啊、加拿大，嗯， 係啦，下次繼續爆爆佢，係啦 ，OK， 下次講，拜拜， 拜拜。